逆转。此时此刻，无论是观众频道里还是无极战队的训练室，提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字眼，再或者在逆转前面再加上两个字，超级逆转。一对三的局面，何安居然真的连续击败两个对手，以近乎满血状态进入最终的决胜局，这样戏剧性的转折顿时让所有人充满了期待。半死不活的无极战队选手随着这一战中人去也的高歌猛进，一个个都慢慢复活过来。等到何安真的以几乎是完胜的姿态击败了竹烟侠后，训练室里沉寂了两秒，跟着就是火山爆发一般的欢呼。所有人都围到了何安的身边，又推又揉，这要不是知道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要打，恐怕此时得把何安抓起来抛个几下才过瘾。何安的脸上这下当然是要理直气壮地摆出优越感了。除此之外，比赛的胜负已经说明了一切，当前的形势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不需要再用过多的言辞来鼓励。无极战队的成员已经完全复活了，接下来只要再把决胜局拿下，无极战队的士气必然会爆发到顶点，然后团队赛再一鼓作气。不要小瞧士气，士气其实就是选手的心态，高昂的士气更容易激发选手打出高水平，毕竟选手都是人而不是机器，心态对于选手的临场发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极战队此时的士气让何安觉得很满意，而且他相信大好局面被追到眼下这个地步，星星战队的士气肯定是特别低落。虽然现在决胜局双方是站在同一起跑线，或者苛刻的按血条来算的话，何安要落后一点，但是从局面上来说，何安相信优势是在他们无极战队这边的。被赶超、被逆转的压力可是很可怕的，没看到这无数观众的刷屏吗？这可是众望所归的一幕，星星战队能顶住这样的压力吗？何安无暇多想，短暂的休息后，决胜局打响，星星战队的出战席位上终于站上了他们战队本该是最受关注却一直被冷藏没有出场的角色君莫笑。这个安排当然不会让何安感到意外，君莫笑一直以来就是被视为星星战队的真正核心的，而这个疑似叶秋的角色，虽然媒体报道时肯定指出君莫笑的报名人并不是叶秋，但是何安拜访星星网吧，亲眼看到叶秋就在星星，此时这君莫笑身后的操作者是不是叶秋，谁能肯定？挑战赛就是有这样的规则漏洞，何安只能以最可怕的局面去揣度。他满以为自己的信心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想着有可能要面对叶秋那个王朝的缔造者、无数荣耀打法的开创者、被誉为荣耀教科书的男人，忽然何安发现自己双手的掌心全都是汗水。何安抓过桌上的纸巾，狠狠地擦拭了一下双手，没有富裕的时间给他调整情绪了，比赛画面已经载入，3、2、1的倒数已经开始，何安放回手巾，深吸了一口气。不管对手是谁，战胜是眼下他唯一的出路，也是他们无极战队唯一的出路。无极战队去年一年挑战赛已经冲击失败，一年没有职业联赛可打，战队自然是亏损运作，而这样的运作眼下又需继续一年。何安这样的王牌选手还身兼着俱乐部的经理，这其实正说明无极战队是有多拮据， 连这样重要的职务都需要兼职来削弱人工成本，这一年恐怕已经是无极战队最后的机会。今年如果还冲不回职业联赛，再来个第三年，怕是战队肯定会维持不下去的。先别说高额的选手工资能不能支付得起，只怕到时有资格拿高薪的选手也不会再继续在无极战队里玩挑战赛了，跟着可能还要靠出售角色、出售装备、出售材料来维系开支。这样一来，战队的实力必然会更弱，于是更加通不过挑战赛。很多出局的战队最终就是陷入如此恶性循环，彻底泯灭的。 一定不能输， 何安又一次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他原本是有着必胜信念的，但在想到君莫笑有可能是叶秋后，他那必胜的信念就总会动摇，让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提醒自己。观众屏幕依旧热闹，打脸党们像是无极战队的成员一样都复活了，这场面实在是太欢快了。原本遥遥领先的星星其实被追迫到了如此地步，而且此时无极战队的角色并没有损耗多少生命，连胜之下士气又旺，星星的人呢，这时候是不是已经紧张的不会动了呢？观众们大声嘲讽着，不过他们的言论对于进入比赛的双方来说却已经看不到了。对手是叶秋，挥之不去的念头让何安在决胜局终于还是没有奔放起来，他故伎重演人去也第三次一个翻身直接入水了，慢慢的游出一段，娴熟的找了一个躲藏位，当然是和前两局不同的一个位置。何安又一次开始观察对手，结果他看不到，在水中回廊之下视野受到遮挡，自然十分有限。此时有限的空间里，何安暂时没有发现对手的踪迹。他耐心等候了片刻，依然不见君莫笑的踪迹，心下终于觉得有些不对了。君莫笑如果是叶秋的话，那么必然是不怕水战的，那就有可能也下了水。难道现在已经在水中贴近深岸了？何安想着，连忙就让人去也一个猛子扎入水中，360度的转了一圈视角后，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人在哪里？找不到对手的何安突然有些慌了，这情况实在太出乎他意料了。是站在原地根本就没有过来吗？何安让人去也去换了个位置，新的观察角色可以看到君莫笑刚入图时停留的位置。没有，君莫笑并没有留在原地，他有动作，然而此时的何安却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动作。两种选择，或者主动出击找出君莫笑，或者继续严阵以待等君莫笑找过来。犹豫再三，何安还是追求了稳妥，他静静地潜伏回了藏身之处，想等君莫笑坠入他的攻击圈。只是考虑到对手的可怕，此时的他再不敢只是盯着某一个方向，水上水下前后左右人去也基本也没个消停的时候。即使这样，何安依然没有看到君莫笑现身，他心里已经有点抓狂了，这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水上水下前后左右，视角还得不停地巡逻着，他有些疲惫了。他突然有点后悔选了这幅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换个不这么复杂的，自己现在也不用这么辛苦了。何安心下刚这样感慨了一下，就忽然怔住了，自己居然在抱怨地图。这意味着地图 正在给他带来困扰，他所选择的地图反倒给他带来不利。地图或许已经被对手给利用了。何安的反应已经算快了，而且知道这种情况下自己必须要改变打法和方针了。现在的他已经坠入对手的圈套了，虽然对方到现在连一个照面都没打，而这居然成了一种攻击的手段。攻击的不是任去也的生命，而是何安的心理。没打照面虽然是相互的，但是现在何安觉得困扰，毫无疑问被攻击到的是他。何安从回廊底下游去，他准备先回到回廊上面去，再做下一步的打算。结果就在这时，他听到身边猛然喊了一声：“ 他就在上面。” 喊一怔，角色连忙一转时，就看到居摸笑手中战矛已经捅了下来，一个圆武棍像是插鱼一般将他插中，捞了上去。出声喊叫的当然是无极战队的选手，他们观战拥有上帝视角。何安很纠结，很茫然，很痛苦的问题，他们却是看得清清楚楚。居摸笑一直在移动，但是并不限于水下，也并不全在回廊中，是一个结合起来的，古古怪怪，让大家看不出意图的前进方式。直至大家发现君莫笑一直在逼近何安的人去也，而何安却始终茫然无知，转着视角到处打量。何安的样子可一点都不像在假装，于是所有人都明白了，君莫笑这古怪的移动路线走的全是何安视角的盲区。是他猜出了人去也的藏身处，还是把人去也可能的藏身处视角全都给回避了？他们看不出，他们只知道君莫笑已经无声无息地走到人去也头上了，而何安人去也还在那回廊下面，一会儿水上，一会儿水下，一会儿转左，一会儿转右地找人呢。观众那边早就有人吼起来了，可何安看不到。无极战队的选手们当然可是提示，但是遵从着职业操守，遵从着体育道德，他们也在痛苦地纠结着。终于看到何安很天真烂漫地从那回廊底下游出，完全不知对手早就端起武器等着他时，无极战队的选手中有人抛弃了节操，大声提示了出来。可惜已经迟了。陆地攻击，水下躲闪，本就不易，更何况还是叶修这等老辣的出手，被捞起的人去也被重重摔到了回廊上。君莫笑跟着一脚踩了上去，对着人去也的脑门就是几枪，神枪手技能怕射。 一直用这样的图，一直用一样的打法，太天真了。 战斗的公众频道中闪过君莫笑发出的一句话。